牵手，说要一起走到最 累积出的领悟。 而盲目，忘了停下来，心疼自己的无助。呜呜，你那双眼珠，终于我可以麻木，从这里分割出两个国度，挥霍多少时间，折磨多少痛苦，才累积出的领悟。 最爱的 Angel，

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